就变成支，不是最开始的支持， 嗯， 到后来的打 call， 嗯， 到后来的打电话， 嗯，打电话， 到现在的 打长途，国际长途， 国际长途， 对，真的是逐渐的演变哈。那么这个词我们追根溯源一下，它最早呢是在日本的演唱会上的 应援文化啊，这具体指的呢就是粉丝们用规律性的呼喊，跟着节奏挥舞着荧光棒啊，点亮手机等方式，表达对台上偶像的肯定和支持。 嗯， 现在呢被广泛运用于这个对某人的理解、支持和鼓励。 嗯， 请注意啊 ，call 并不是电话。 嗯， 很多这个朋友啊，就是将错就错，就是说我为你打 call， 故意说成我为你打电话。 嗯，打长途啊，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就是打 call。对， 这跟没解释一样， 跟电话没有太大关系哈。 嗯， 不过大家只要这个心领神会就可以了。 哎，没错啊，这是第八个词汇，叫做打 call。那么第九个词汇呢？就是我们俩的代表，戏精。 嗯，如果要是大家不知道我们两个到底什么样子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看大佐刚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哈。 看不到的。 嗯，好。那么接下来这个词就是我们两个本尊了，叫做戏精。 戏精本精啊。 嗯，戏精本精。那么这个戏精一词呢，主要是形容一个人很会给自己加戏，并且以吸引他人的注意。 嗯 啊，我们说一个人戏精的时候呢，通常说这个人啊好作哟，很会作秀哦。 嗯 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还会说一个句子，是不是？ 哎， 某某某一定是中央戏精学院毕业的。 哎，对啊，这也是这一网络的词汇，对于这个一种玩笑话。 对对对， 啊， 开个玩笑哈。但是比如说英文当中也是 drama queen 或者是 drama king， 就是总之就是很会演戏， queen， 对， 就很会演戏的男生或者女生， 对，很会加戏哈。 对，没错啊。 嗯， 这个我还记得刚刚在这视频里边说这个， 某娱乐节目， 某娱乐节目戏精的诞生。 对哈，大家你们懂的。 很强很强啊！这个其实真的可以说啊，戏精这个词用在那个娱乐节目当中，很贴切。 嗯，没错， 很符合。 嗯， 好，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重量级别的。 哎，这应该是在最近这12月份出现的一个词汇啊， 嗯， 叫做“佛系青年”。哎，自打这佛系青年出现之后呢，之前我也在节目里边谈过啊，就对这佛系青年的理解。 嗯，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佛系青年出现之后，然后就引发了一大堆90后，尤其注重是90后这个群体， 嗯， 对于个人的一些价值观啊，这个世界观啊，各种各样的观点上面的引申和反思。 嗯， 他就突然一下子就像井喷似的就迸发出来了。你会出现，你就会，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朋友圈写的是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出家了，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佛系青年的这个词。 嗯，对。 然后在他这句话之后呢，又出现了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离婚了，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这个。走向单身的路程了。 嗯 啊，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养生了。 嗯， 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脱发了。 对 啊，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长膘了。 对， 90后的第一批人还没买房呢。 嗯 啊，这种种各种各样的，就关于90后的第一批人啊，怎么样？ 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决定要改成00后了。对，00后本尊。 这 又开始加戏了哈。啊，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终的这个盘点的 top 10，然后第十位。佛系青年啊，佛系青年。 哎，没错啊，这油腻大叔刚刚说的也是入榜了。这油腻大叔还没走远，佛系青年又刷屏了。 嗯， 这也是这个12月份突然火爆，也是最火爆的一个词汇啊。这个源于网络上流行的一篇文章，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出家了。文章大致说，一些年轻人怎么样都行，随遇而安。 嗯 啊，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 嗯， 具备这种心态的年轻人呢，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佛系青年。 嗯，就比如说在堵车的时候， 无所谓呀， 无所谓。 不行啊，堵车那节目谁上啊？这可不能无所谓啊。 对 对, 对，所以这有的时候也是大家的一种调侃的方式哈。 嗯，对，其实啊，我之前还说过，就是佛系青年会不会是我们对懒惰的一种 戏称。 嗯，有可能，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佛系一点还挺好的，让自己心大一点，释然一点， 心放宽一点， 只要不耽误事儿就可以。 对对对，在不耽误事儿的前提下，大家可以放宽心啊，这个让自己活得更开心一点，有何尝不可呢？对， 读也是天数，不如听听歌放松一下心， 陶冶一下情操，听听九八二活力榜吧。 快来看一看我们两个戏精本尊吧，本精吧， 真可怕、啊， 真可怕！ 哎，这就是我们各位盘点的这个网络十大热词的详细版本啊。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在你心目当中还有哪些这个词汇可以代表马上要过去的这个2017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嗯，没错，2017的这个余额真的越来越少了哈。啊，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一年大家都会有非同寻常的一个经历，那么是时候给自己做一个总结了。 嗯， 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接彩视频，看他们对于2017年的印象是什么。 找到一个女朋友，促销的时候就买了一台车。 高考结束了，有一个还行的成绩。 我带你的部门这个筹备公司5周年庆典，然后这个8个人在1周之内搞定了这个事情。 也是做主持的，做这行的，一直坚持来北京，就一直在做这行10来年了。 在北京摇号唱。 伤心大于开心， 秋雨都挺开心的。 很平凡的一年，但是很幸福。 惊喜。这两个相反的吧， 反正啊，我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啊，在北京特别天福气啊。今年过年没说都不回家嘛，都在北京过年嘛。 缺一个结婚的对象， 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分数，减肥也没有完成，分钱也没有完成， 后悔没有听我爸妈的话，好好学雅思，然后现在来补课，还有没交男朋友。 然后把英语4级考，结果发现从准备的第一天到最后考试，我那俩钟头就没碰过。 半个月前吧，没见到我奶奶最后一面，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大遗憾吧。奶奶你走了，我以后想你咋办？ 18年别太懒，再懒就没机会干了，赶紧干吧！现在 自己的目标别忘了，继续努力。 对于工作来说，就是努力工作，努力挣钱；对于生活来说，换套好房，能摇动车哈。 也是一段非常在这个感动当中还有一些比较欣慰的视频吧。 嗯，对啊，这个真的是来源于大家的声音哈，就不管是什么样年龄阶段，确实在这一年当中肯定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顺利的，有不顺利的，有遗憾的，也有值得纪念的哈。 哎，没错啊，反正呢，这一些不管是开心的笑脸啊，还是这苦涩的泪水啊，都已经换作在北京的大风里边啊。这个随着2017年已经马上要离我们远走了啊，这个过去的事儿呢，就让它过去。想记住的事儿呢，一定要牢牢记住它。未来的日子呢，还会更加的美好。我怎么觉得这段话更就特别像是在这个公司年会上对大家说了一句话？ 大佐，我们一起来唱《难忘今宵》好吗？ 那好了。

指甲。